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的奇情悬疑多人有声剧《半妖司藤》，作者尾鱼，由墨叶神隐领衔演播。第151集，真身是熊猫？西竹关心的则是另一个问题，孔京华到底是个什么妖怪呢？西西推测说，应该是个竹妖，因为之前孔京华教育他的时候，张口闭口不离竹子，什么宁折不弯，誓约正直，什么外直中空，襟怀若谷，甚至给女儿起名字都非得叫西竹，足见孔京华对竹子执念很深，别有怀抱。西竹说话的时候，秦放一直盯着他看，自己也不知道听的什么。如果是司藤说这番话，必然是冷眉冷眼，面无表情，或者恰到好处的一笑，尽在掌握之中的模样。但是换了西竹，身量短小，摇头晃脑的，偏偏还面色严肃。秦放忽然疑惑，司藤的性格到底是什么样的呢？如果司藤当初没有秋山狠狠扇下来的一巴掌，没有后续的种种遭遇，没有所谓的剥离了感情，他会永远是那副充满了距离感的样子吗？还是因为经变成了孩子的模样，脱离了绷紧和压抑的环境，有了完整的感情，很多端着架子的东西就不那么重要了，反而更加真实了？司藤一直说想做回自己，但其实他自己都不知道自己该是个什么模样吧。 秦放，秦放。 秦放反应过来，西竹很不高兴地盯着他看。 你听到我说的没有？ 你说的什么？ 秦放故作镇定地给自己倒水，西竹只好重复一遍。 我说孔京华可能是个竹妖，因为他对竹子很不一般。 喜欢竹子也不一定自己就是竹子，也可能只是单纯的喜欢竹子呢。 比如呢？ 西竹觉得秦放说的也不无道理。 有什么东西是特别喜欢竹子的？ 秦放的想象力在此刻空前绝后的天马行空。 比如熊猫。 虽然巴蜀这个地方大熊猫的确很多，虽然孔京华名叫京华，和国之瑰宝的寓意一致，虽然据说大熊猫善于攀爬，胳膊尾时很有力量，西竹还是打死都不相信孔京华会是熊猫变的。他说到时候一定得照一照才行。这世上还真有照妖镜？秦放的好奇心如同小火苗一样簇簇地起来了。有啊，不过不是所有的镜子都行，得是老宅子放门楣顶上的那种八卦铜镜，至少也得百年以上，经过风，受过雷，淋过雨，积过雪，斑驳的都没了镜面的那种才行。孔西竹又接着说，也不单纯是为了照出孔京华是什么，而是照出之后就知道怎么对付了。这世上的事大都是一物降一物，知道了孔京华的原身，也就等同知道了什么是他的克星。老的八卦铜镜，这东西上哪儿去找啊？在如今这个物资丰富的现代城市，只要有钱，这好像也不是什么难事儿。反正天也黑了，做不了别的。秦放拍了拍西竹的脑袋， 你先刷牙洗脸，我一会儿回来。 拍完了才发现他一张脸都黑了。秦放只当没看见，出门的时候遇到了易如，跟他打了一个招呼。易如有些惊讶，顿了顿说了句， 你今天心情很好的样子。 很好吗？秦放自己都没察觉。 他开车出去转了一圈，跑了两家老巷子里的古玩剑店，买了两面据说是镇宅的八卦铜镜回来。虽说是老玩意儿，但是搁屋顶风吹雨打的，价格并不十分肉痛。西竹一脸的狐疑，把镜子翻来覆去的看。 这真的假的啊？我照照你吧。 照就照呗，反正他早就知道他不是什么石头变的妖怪。况且秦放自己也想知道自己目前算是个什么物种呢？他拿到的是白鹰的妖力，而白鹰原身为藤，会不会他现在也是个藤妖呢？西竹这照法也真是稀奇，关了灯，拉实窗帘，一片黑咕隆咚中，一手持着一个镜子对着秦放照，估计西竹自己也看不见了。因为秦放听见几次他磕碰到桌角的声音，心里止不住地为他叫疼，他还怨言满腹的。 你买的是假的吧？造假的吧？根本看不见嘛。 秦放心说，那种古玩件店又不平星级的，能淘到真货是运气，假的是活该。不过这话没说出口，因为过了一会儿之后，其中的一面镜子忽然亮起暗淡的隐隐悠悠的光来，看来是有戏了。秦放有些激动，低声问他： 哎，西竹，看到了吗？ 稀稀嘟嘟囔囔的，像是自言自语，又像是在向秦放撒气。 看不到，质量不好，当初工匠锤炼的时候肯定掺了别的饲料吧。这影子好模糊啊，一团一团的。我看看这形状，如果是树呢，就是树妖；狐呢，就是狐妖；猫呢，就是猫妖。 也许镜子是真的没那么好，影像太糊，孔西竹看得颇为费力。终于辨认出些端倪时，简直是激动了。 哇，秦放，我看出来了，是人。人妖，你是人妖哎！ 天和地外加万物，在这一瞬间分外的安静。几秒钟后，灯亮了。 小妖怪，过来！ 秦放揪住西竹的衣领往洗手间拖，西竹攥住衣领拼命的解释：“ 哎哎，你听我说，我不是那个意思。” 管你什么意思？秦放沉着一张脸，一把把西竹扔进去，毫不客气地关上门。西竹在里面把门拍得啪啪啪的响，说得颇为恳切真诚。 我不是那个意思啊，人妖嘛，可以理解成是人变的妖。秦放，你不要想歪了呀。 秦放处在门边，就是不理他。洗手间门的隔音不好，能听到西竹在里头踱着步子长吁短叹的。过了会儿，他又啪啪啪地拍门道： 秦放，今晚你把我关在这里睡觉吗？那你给我拿个枕头进来呀，浴缸里不好睡。 秦放脑袋抵住门，怎么忍都忍不住笑，顿了顿轻声说了句： 待着吧，小妖怪。 对比秦放他们，一如很晚才知道孔京华失踪的消息，还是在孔京华的小区外头无意间听到几个老太太闲聊时提起的。 哎呦，听说是打孩子，那不叫打，那叫虐待。如果只是一般的打打，这幼儿园就睁只眼闭只眼了。我还听说呀，他半夜跑出去老师家里了，老师也只是个半大小姑娘，被吓了个半死。今天一早，好几个幼儿园的老师来拍门呢。也不知道跑到哪儿去了，要我说，这也别躲，这出来把事情说清楚最好，这种事儿是越躲越糟，这万一人家要是老师报警了，不是越闹越大吗？ 咦，怎么回事儿啊？ 这几句可轻可重的话听得一如心惊肉跳的。他在楼下逡巡了好久好久，哀到几乎是夜深人静了，才偷偷地上了楼。昏暗的楼道，满目熟人。比之几年前，只不过是更旧些罢了。再次站到家门口，尽管知道孔京华不在，一如还是紧张的一颗心险些跳出来。他强自镇定着吸气呼气，反复几次之后，才打开了门边的配电箱。孔京华有将备用的门钥匙放一把在配电箱的习惯，开始时喜欢压门口的地垫下面，后来还是一如提醒说那样不安全，才改到了配电箱里。钥匙塞得很里边，一如小心地避开了电线，摸索了好久才拿到了钥匙。将那钥匙对准锁孔时，他忽然愣了一下，然后用耳朵轻轻地贴到了门上。房间里头分明是有声音的，沙沙沙，沙沙沙的，很轻。所以母亲是在家的。一如的眼睛忽然有些湿润，她的身体有些发抖，顿了顿，双目一合，下定了决心。秦放说的没错，虽然自己曾经做过不堪的错事，但孔京华毕竟是自己的母亲，有哪一个母亲会对儿女记仇的呢？ 本集播讲完毕，感谢您的收听，我们下期再见。